好啊，那接下来我又要想要大大的岔一个题啊，就是因为生姜的那个药性里面有一句话是“久服可以通神明”哦，就是这个东西有那么好吗？就是姜如何能够让它吃到你好像对身体很好的程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说不定还是可以。随便闲扯一些，说也不算是中医领域里面的事情啊、哦，因为我觉得姜的成分，我其实这样子讲啊，我一定要告诉同学，我自己本人对于任何养生法都是非常没有信心的，哦，就是我常常会觉得说，养生法是不是会挑起这个代偿反应的问题？或者是激活一些负面的信念这方面的问题，就所以我自己要先说，我对于各种养生法是没有信心的。我觉得就好比说，有的人生病啊，他会觉得要多做运动。那我想说，以这个心想事成大法而言啊，如果做运动是你好了以后会做的事情，那你做运动就会启动你疗愈的信念。可是，如果你是因为我生病才拼命做运动，我如果病好了才不要做运动，那你做运动还是在支持你生病的信念。可是呢，我又不能否定，有的人他比如说大病或者是什么之后，他就鼓起意志力，好好的动一动，然后就好起来，对不对？这样的故事还是有的，所以我也不好意思随便乱批评这种事情的正负性啊。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格都是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小小的信念以不同的方法结构出来的，所以我不太敢说怎么样，因为比如说像姜啊，像如果你要以成分论的话，就是如果人的身体里面常常有一点姜的成分的话，那它的那个化学成分是能够让你体内的癌细胞自杀的，所以你可以说姜是一味防癌的药，可是我又觉得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会得癌症的那种个性的人，我觉得姜恐怕也防不了吧，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种可拿来养生，不拿来养生的问题，我觉得讲了心里头都虚虚的，因为养到后来都会有漏洞的啦。那这个，可是呢，我觉得以姜的中医的故事来说的话，像中医就会有一句俗话啊，会说如果你要吃姜的话，你晚上不要吃多姜，然后呢，你秋冬不要吃太多姜，秋不食姜，夜不食姜。那这是怎么说呢？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伤寒论》的结构来看的话，我们知道生姜是能够把脉管中的营气分化到外面变成胃气的，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都是这个气呢，胃气是白天从脉管里面跑出来，然后用来保护你的。可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是要回到脉管里面去休养的。那如果到了晚上，这个气要回到脉管里面去休养的时候，你还吃很多姜的话，不让它无家可归了吗？对不对？这样就会造成一个耗气或者是散气的问题。在我从前在大学时代啊，就真的有一位学姐，他们家的就是那学姐就是姓姜。所以他们家就是非常喜欢吃姜，就他们，就是包的那个饺子都是吃起来是辣的，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剁在肉末里面那个姜是非常多的。然后那个学姐呢，她就好像就是有事没事，好像每个月总有几天呢，就是会全身发烧。那个发烧，如果以我们中医的辩证来讲，就是补中益气汤证的那种气虚发热的烧。那他怎么会这样子？每个月都要气虚发烧呢？那后来他有一次就逢年过节还怎么样啊？就送饺子给我们老师吃，然后我们老师被他的那个饺子辣到了，然后呢就跟他讲说：“你这家里怎么姜吃那么多？不能吃那么多姜的。”然后那学姐从此以后姜就少吃了，然后少吃以后他那个每个月发烧的症状就消失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在人的气血是需要比较收敛的时间。或者是季节，你吃了很多姜，反而会耗气散气，所以你不能说姜是一个绝对的好东西。可是呢，相对来讲， 如果是在对的时间吃到姜的话，其实对人的帮忙啊，还是不小的。像我们台湾就有一次我看那个报道啊，有个老先生，他好像是30年来哦没有感冒过一次。那他是什么养生法呢？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切5片薄薄的姜片，然后把皮削掉。那他这个皮削掉的姜片呢，他用烫开水烫过一下，可能就小小消毒一下，然后就嚼一嚼，那个渣吐或者吞都无所谓。那就每天清晨就这样5片薄薄的姜，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把身体里面一些邪气，趁这个营气往胃气走的时候，就趁机把它就散掉了。所以他日子久了就几乎就是常年以来就都没有生病过这样子。那当然我一样，我向他说啊，就是你这种东西的养生，首先你要去感觉一下你到底是不是体质对的人。如果你的五运六气是那种超级干的体质，你吃这个去水毒的姜也不见得有好下场，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真的要这样养的话，那你要感觉到5片姜的威力的话，好歹你每天要做一年吧，就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啊，就不是说姜这个东西，像人参都要吃7年，对不对？那这个姜呢，也绝不是这种一天两天可以让你体质大改善的。可是如果你刚好体质是对的情况，你持之以恒这么做的话，那还是对你，我觉得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这个，那我现在我是这时候我就想岔题聊到一个话题哦，就是关于生物疗法或者说什么生机饮食的话题。就是我，其实我这样子假设同学已经有错误观念，所以需要我来纠正，这也是无事生非了啊。就是，但是呢，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机会讲，就稍微厘清一下比较好。就是说，当然这一方面的资料，我觉得有一个日本人写的书啊，大家同学随便博客来乱买一通没关系，因为每本讲都差不多，他拼命出，然后每本内容都一样啊。那叫做石原结实，听过吧？对不对？伊西哈拉尤明，有没有听过这个人？你们很常听啊？因为我这他的书我都是看日文的，所以我不太知道台湾他红不红，应该是蛮红的，是不是？就他是什么，我就觉得他书很好玩。就我看一本书说什么，他有一本书叫什么《一切病都是因为体质寒冷造成》，我就看着哇，很棒。然后就看《一切病都是因为下半身不足造成的》什么，然后一切病都是什么，然后就觉得啊，每一本都差不多，都在教同样的什么，什么苹果萝卜汁断食法，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的方法是，反而在现在这个市场，我觉得他的方法反而是一股清流，就因为他的理论框架比较对。就是说他，你知道，就有的时候啊，我们人真的得了一个什么很难搞的大病的时候，一切方法都用尽了，你也会不经意的会想到，我是不是应该用生物疗法？那这个生物疗法呢，我觉得石原结实用的那个方法是比较正宗的理论系统下的方法。那我们台湾的很多其他的人用的是这个生机饮食。已经是偏门，有点像是邪门歪道了。简单来讲，它就是说，人的内分泌轴、生殖轴、消化轴、免疫轴是共用同一份能量的，对不对？那这我上课也曾经提到过这个观点。那如果你的自律神经是交感神经太紧张了，那你什么能量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副交感神经比较能够开展的话，那你就会比较有这股能量。但是，如果你真的得了什么病，你需要你的免疫力啊，去尽全力把这个病修好的时候，那你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消化轴关机，因为你一旦消化轴它不要花任何力气的时候，免疫力就可以全心全意做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他说。他的那个断食疗法，我觉得讲白一点就是，你不吃东西反而会排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宿便，就是有的时候阴道会掉血块出来。然后我记得他那个什么，就是他的主要的结构就是说，你如果要把能量神给免疫轴去好好做事，你消化轴就好好休息吧。所以呢，他就会说，你可以这样做。比如说他现在这个时间点，他的著作比较推荐的方法是。 比如说，他说你可以早上起来啊，你就用生姜末跟红茶，然后加一点红糖或者蜂蜜，然后当做你的早餐，就这样红糖水泡的红茶跟生姜。那他的理论框架就是生姜药性刚才已经讲了啊，那他说红茶里面那个茶叶发酵以后变成铁锈色的那个成分啊，刚好就是各种那种感冒病毒啊，要进入细胞的时候要从那个细胞膜钻进去的地方，如果有红糖那个成分，那个红糖成分会优先卡位让病毒进不去，所以可以抗病毒这样子。当然你说这个每天喝红茶这个是不是这个就一定不会感冒，我觉得没那么厉害了、哦、只是多少会好一点，症状会轻，是那是真的。然后那就那个新鲜茶就太冷了嘛，那红茶发过酵就不冷，然后那个发过酵那个成分又刚好非常抗病毒，那红糖呢又刚好是一个可以讲是我们今天到底叫黑糖还是红糖啊，我搞不清楚，都可以啊。那一定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在易经学会那个熟会助教、啊、推荐我们买那个什么树林古早糖，好像那一家是还蛮好用的。那这家回去我把资料给你 email 给同学好了。那一家是你要满2000块才能免运费，所以你可能同学自己团购吧，好不好？就是那这个红糖呢，它我觉得一方面它的什么矿物质跟维生素都很充分，是一个好处。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红糖有一个很赞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甘蔗多糖体哦，刚好就是修补那个糖尿病的人肢体溃烂的特效药。所以你那个如果是糖尿病的人啊，那种末梢都已经退化啦，然后脚很容易烂掉啊，那种伤口不好啊，你每天喝一碗红糖水，它真的好得非常快。而且喝红糖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本身对于人的血糖是属于双向调节的，就你喝了之后，通常比较多的人不但血糖没有高上来，反而是降下去的，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糖尿病的保养哦，用红糖水来保养，就是红糖滚20分钟以上比较好吸收。那这个，因为从前我的班上有过一个同学啊，他在班上有推荐过一个那个治疗糖尿病的肢体溃烂的那种特效药，当然这个是用什么外国的什么生技公司研发的，贵的不得了。可是后来呢，台中的皮沙士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特效就是甘蔗多糖体啊，喝红糖水就有啊。我觉得红糖水我每天喝一桶都没几个钱的，对不对？就是有那么便宜的东西为什么不喝呢？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几个向度的效能，我觉得红糖还是很可爱的。那我觉得他就建议说，如果你真的不能挨饿，你就早上的早餐用生姜红糖红茶来代替。那如果你还能够就是你的胃可以习惯再吃少一点，那你的午餐呢就拿这个红萝卜跟苹果，用那个慢磨机，就是不是那个哒啦啦那种果汁机，你知道，就他非常反对用那种哒啦啦的果汁机。他说因为你哒啦啦的果汁机所有的纤维都在里面的时候，你消化起来还是很费力啊，对不对？所以要那种比较慢磨榨汁机的那种，就是让那个萝卜跟苹果里面的营养成分，你一喝下去，身体就很轻松可以吸收，你完全就不要花力气就对了。那当然我自己的话会觉得，我们中国人如果稀饭煮5个钟头的话也很好消化，那也可以用，对不对？就是反正就是你那个要把你的食物，他说至少一天里面有2顿饭，你把它置换成你这种消化起来完全不会花一点力气的成分。那这样你的消化轴就会很轻松，对不对？就不花力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的能量就会往免疫轴那边去，那你的免疫轴就会开始排身体里面的毒素，也就是用把消化轴饿着的方法来增强免疫轴。而且甚至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还提出一个理论，他说吃得太跑的白血球是吃不下病原体的。他说白血球就是要让他饿一点，他才会去吃什么癌细胞什么。你把白血球喂得饱饱，你以为这白血球还做了什么事？躺在那边消化都来不及了。好像有点道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精食补营，粗食补胃，对不对？胃气啊，营胃之气。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用粗食的时候让你白血球挨饿了，他就会去赶快 饥不择食的把那些病原体都吃掉。那如果你一直是吃太多好太营养的东西，白血球吃的饱饱，他就觉得不行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啊、哦。所以，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助教在聊说，我们要不要玩玩看这个什么每天就喝着什么什么萝卜苹果汁的这种做法？丁助教，你是不是有过一段时间喝过几天那个萝卜苹果汁？ 一个礼拜。 那你大概是喝到第几天的时候，会开始拉出乱七八糟的大便？ 两天。 第二天，那丁助教算很快，我的话15天才会，所以要饿到很惨很惨很惨才会排毒。 我也有， 你也有吗？ 我第二天就阴道发炎。 不是，你是不是我阴道 好？所以就不一定那样比较好。 对，我要说，我跟你讲，我绝不是推荐挨饿疗法的人哦。 拜托拜托， 我不是说挨饿是好哦，因为昨天郭秘书还跟我讲说，这方法你不要给我乱，你不要出去乱推荐哦。他说他有认得一些吃用断食疗法的人，那黄皮寡瘦，脸色苍白，气虚无比哦。这我说重点不是挨饿，懂吧？重点是你吃下去的营养是你身体完全不要花力气就可以吸收的，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不是挨饿，而是完全让消化轴不花力气，然后你的免疫轴就开始启动排毒的功能，就是什么乱爆青春痘啦、吐痰啦，然后阴道下血啦，大便大出一堆很奇怪的宿便，就是你知道你没有吃那么多，可是那大便的量吓死人这样子，然后带很多痰。就是不只是大便，还有痰，就 几乎是拉稀的那种状况。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体内排毒跟那个免疫活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疗法。那我觉得在这个人的这个方法里面，我觉得生姜也算占到一个不错的角色，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人的身体要暖起来，要暖起来才会体质会比较好。那比较冷的体质到底是比较吃亏的？那。所以因为我想我岔题要讲这个，是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那个台湾啊，就是说我这个伊西哈拉 Yumi 他讲的那个生物疗法是比较是正宗的，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民间的人就以为你是要吃很多蔬菜水果就可以排毒，对不对？然后甚至就是用那种 mixer， 就是那种转转转那个果汁机就把它打碎，可是打碎那么多纤维在里面，你也不好消化，你消化还是很费力的。然后你就吃那么多冷东西进来，然后把如果那个人体质本来就是寒的，然后把体质吃到更寒的话，那反而会把身体搞坏。就是像我们台湾那种身体饮食比较很讲究的人，就像是那什么有一次我们家郭秘书去听那个什么陈月清的演讲，像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狂吃什么黑豆浆，对不对？那其实那吃法都是超级危险的，因为豆类的东西哦，它没有发芽的豆子都是有毒的，你如果是吃了之后那个豆子的那个毒素会让人容易溃疡，就不是尿血就是胃溃疡。那怎么样可以去那个毒？像陈月清那种比较玩得精的人，他就会说你豆子一定要蒸透了才能去打豆浆，然后打成豆浆还要再煮到熟透。那像我们助教这边如果是做豆浆的话，都是要先把黑豆或者黄豆泡到它发芽了，它那个毒素有分解掉了，然后再去蒸半个钟头，然后做成豆浆以后还再煮滚半个钟头到有那种焦焦味，那种豆浆我们才吃的。那不然的话，那个一般那种很黑的那种豆浆哦，你知道，其实你同学以你们个人的人生体验，我问一下，可能大家就有经验，就是有没有人是吃了豆浆会有不消化的感觉的？有吧？我举手看，我自己就有吃，对不对？就 酸酸吗？ 啊？ 会酸酸？ 对，就是会被它刮到，你知道，它就然后很多像我从前就有时候吃了豆浆以后，不但肚子不舒服，而且看舌头一下子舌苔都变好厚，对不对？就好像整个人被什么东西裹到一样，就是不对。那你要让它对，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豆浆调教到那么好，就是发成豆芽再蒸透，然后打成浆之后再煮半个钟头。你不这样子搞，那个豆没有被你驯服哦。说起来是真是没什么搞头。然后呢，就是这种青菜水果汁什么乱喝一通，然后豆浆那种很毒的豆浆这样乱喝一通，然后说是保养，那我觉得此风不可长，好不好？就是说，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就稍微让它 处在一个比较安稳的做法哦。就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吃那个，你吃了之后最容易饿就是你最好消化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你就让你的，如果你要用这个生物疗法的话，就是让消化轴休息到免疫轴开始排毒，就是这么一句话啊。那如何休息，大家各自可以有妙招，好不好？那也不用我特别教啊，主要是中心轴的观念，我觉得不要有偏差。那接下来这个红枣这味药呢是这样子，这个红枣呢跟生姜啊，在《伤寒论》里面是一个很可爱的相对的存在。所以我们虽然常常会说桂枝汤是一帖调和营卫的药，但是实际上能够让这个人的能量从营气走到胃分，或者从胃分回到营分，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调节的枢纽啊，还是在于生姜跟红枣。当然还是有更霸道的啊，比如说当归一下去什么药都回到血管里啊，什么气都回到血管里，那当归是专门把老公勒回家那种凶狠的老婆，那没有办法，当归很厉害。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用这种微调整的话，在伤寒论的方啊，我们会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如果一个方子就是桂枝汤结构为主轴的方子啊，如果你生姜加多一点，红枣放少一点，那个方的药性就会比较往胃分走多一点。那如果呢你是红枣加很多，然后生姜放很少，比如说代表性的方，一个炙甘草汤，一个当归四逆汤，那你就会知道它那个药性是要比较往营分里面收拢的哦，就是用这样的姜跟枣的相对呢来这个调节这个药物的出胃还是入营。那所以像红枣相对来讲啊，你看它的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说法会说它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又能够平胃气。你想想看，像脾跟胃如果相对比的话，我们会说胃是六腑之一，是比较粗糙的能量，那这个脾是五脏之一，是比较阴柔细致的能量，对不对？那你大早进去了以后，你的胃的那个比较旱的那个要你饿啊，或者要你分泌胃酸那个功能就会 down 下来。但是相对来讲，胃的反面这个脾呢，它好像吸收营养啊什么能力反而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知道，就是让那个能量从比较粗糙的那一边往比较细精致细柔的那一边去，这个是红枣的药性。那当然我们中国古时候叫红枣叫大枣，那今天呢我们红枣已经不够大了。怎么讲呢？因为就是古时候啊，没有外来种的那个大黑枣，或者是那种沙漠里面那种大蜜枣，所以相较于小枣而言，红枣就是大枣了。就是小枣是什么？是酸枣，就是酸枣人的那个酸枣。那相较于酸枣来讲，红枣是那个时候的大枣。可是到了我们近代呢，有黑枣，那更大坨的来了，是不是？那相对于那些更大坨的红枣，你就要开药，或者就到了明清的时候，你要开红枣，你就要写小枣啊。所以到今天我们就还是以开红枣为主啊，就是你就写红枣吧啊，除非你要开一些伤风解放，有时候可以小小偷个巧啦。就比如说我说我们知道炙甘草汤是要补血的，那知道补血要靠骨髓的，那你跟那时候开黑枣也没有关系。那这个我们中国人对于红枣的这个童话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枣树啊其实是一个有刺的树，同学知道吧？就是树有刺就写到这样子，那高的那种写作枣，低的那种写作戟。 拜托换颜色 哦，对不起，反正都不会让你拍照的。我这些 我有发现， 对不起，就是你知道树有刺就写这样嘛，那枣的话就是比较高的那种，荆棘的棘就是比较矮的那一种，这样知道吧？那个对不起，还要问知不知道，我真的太丢脸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嘛，这又不是在教幼稚园，我错了。那这个红枣枣树上是有刺的，那中国人啊都觉得说有刺的树其实就是有某一种锋锐之气，就是它的树的那个磁场或者能量是有锐角的，所以它才会有刺。当然代表性的植物是皂角树，皂角刺那个刺好尖哦，像一根针一样尖。 那中国人就说这个皂角，我这边岔题啊，就是中国人就说那个皂角树的那个皂、那些刺啊，皂角刺那味药，如果你是用抹在碾这味药的时候用的是铁的那个碾刀的话，那刀子很快就会坏掉。如果你煮这味药用的是铁锅的话，那个铁锅很快也会烂掉。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皂角刺的那个刺啊，会把铁之所以是铁的那个铁精之气吸掉。当然有什么化学成分我也不懂，但是中国人会有这样的童话故事，就是说这个锋锐的植物啊，它就是特别喜欢吸收那个铁啊，那种金属类的东西里面那个精华。那我们中国人就说枣树要种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让它长得好啊，就是你如果要这个枣子结果的时候长得是肥润多汁又甜又饱满的话，那你呢就必须要在它什么好像是新年期间还是怎么，就是它开花之前还之后啊，你要去拿菜刀啊，然后把那个枣树的那个树干这样子乱砍一通，这样啪啪乱砍一顿，然后他受了这些刀的这个杀气，他就好舒服哦，然后早就结得特别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犯贱的树，不打不行啊。当然以今天的植物学可能说要把它那个什么输送那个什么营养的那个管道打伤，对不对？营养只能上去不能下来，才能够果子特别肥，说不定是今天的植物学会这样说。但古时候就说这个枣子就是要靠锋锐之气去滋养才会长得好，然后呢这个锋锐之气养出来的枣子呢却是特别的肥腻养阴，也就是说它有一种能力，就是把杀伐刚强的那种粗糙的气化成非常细致的能量。那甚至你可以说枣树也是做家具很好的树，对不对？因为它的木质纹理非常的细致，所以它这个树木是很喜欢吸收很多粗糙的气，然后把它转成细致的东西。所以呢那因为细致的能量，细致的东西走阴嘛，对不对？粗糙的气走胃嘛，所以那就是枣子就扮演了，在药物的童话故事里面，枣子就扮演了这个枢纽的角色。那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在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营养成分越好，而且越好吸收的时候越会入营嘛。那枣子呢是所谓的完全食品，就是枣子就像是营养成分，这几乎是等于是一个克补一样，对不对？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石原节石讲的那什么生姜红茶，对不对？他说什么两杯红茶的抗氧化效果有八颗柠檬，可以赢过八颗柠檬。那一天如果你要吃八颗柠檬，都酸死你，对不对？那两杯红茶很简单嘛，是不是？哦，随便乱讲了啊。其实养不养的话，重点不在这里。这个，我就觉得人要不老啊，真的不能太拼，对不对？就是你要抗氧化，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不要累嘛，是不是？就是那么拼的话，怎么样都会氧化的啊。那这个红枣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营养成分非常齐全，那个维生素的结构几乎像立刻补一样的，所以你说一个人在生病感冒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枣子也比较能够补充一些营养？而且呢我觉得啊，桂枝汤的结构有桂枝有生姜，其实在某个向度来讲，然后这个药又是要吃下去以后盖点衣服或者棉被让你发汗的，所以相对来讲你的人营养一定会流失，对不对？所以你需要补充营养。而且中国人的红枣童话故事还说，你知道什么水果是榨不出汁的吗？答案就是枣子，就是枣子榨就变枣泥了。对，对，就是说，所以呢，你这个桂枝汤发汗，把人体榨点汁出来，我要吃点榨不出汁的枣子，把营养留住。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用枣子把营养留住。所以在那个什么沙漠地带，不是说一颗野枣就可以让你活下去嘛，对不对？所谓的完全食品嘛，沙漠是野枣，中国是饺子嘛，对不对？就是一个饺子，水饺啊，饺里面有肉有菜有淀粉啊，什么是营养都刚好都有了，所以就完全食品嘛，是不是？就吃水饺就什么营养都一次吸收，是不是？那所以啊，饺子跟枣子啊，那这个。 所以这个就红枣在这里呢是不错，那至于它是能够让这个粗糙的能量比较安定，让整个人比较留得住营养的一味药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角度上认识它也就可以了。那相对来说，《神农本草经》里面讲的一些事情也就有一点调子，它的文字的语感有点在讲说，如果一个人好像心很烦很乱，身体很不安很躁动的时候，那你多用一些枣子的话，这个人就会比较平下来，比较平下来。那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效果啊？如果你是一个很躁动的人，可能你过去都是说我要多补钙，明天再吃什么小鱼干花生米，对不对？那什么小鱼干之类的东西，那你要不要今天开始换枣子看看，看效果有没有比较好？哎，上次张龙有一个方子叫石枣汤，哎，就专门治歇斯底里的，就不是石枣汤，哎，不甘麦大枣汤不是石枣汤，我要说什么？哎呦，这个错的不得了，石枣汤是凶狠的不得了，石枣汤是那个汤是。疯狂的把水抽掉的方，就是那种腹水或者是肺积水一次把它抽掉的，那个方里面它的方的名字让我给它取名叫石枣汤，就是说你这个方里面一定不可以忘记放10克以上的枣子，不然这个水就被那个人就被抽成僵尸了。哦，就是保水用的，你懂吧？就是一定要放枣子，不然那个人会被抽成僵尸。那另外有个甘草小麦大枣汤，那是治歇斯底里的，那个也要放好像10还12颗枣子，然后让你心情比较平定啊，就是所以要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就觉得这两个方都是刚好可以彰显这个枣子这个不同向度的药性。那这个英啊，我们还剩几分钟，够讲甘草吧？ 应该可以吧？ 哎呦，太险恶了！好，但是连甘草今天都不讲完，我这课真的会被他骂死。好，那还是要讲一下甘草啊。 就你要讲星座。我太大声了，你 的情况。啊，对不起啦，谁叫我要讲星座，真的是该死了。那这个，我记得我2006年那个班，我讲星座，人家超爱听的。可是这个2013年，好像大家每个人星座都比我强，我讲完之后只是献丑而已。那这个。甘草这味药呢啊，我觉得也是古方派跟那个后代方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后代方在开药的时候如果加一点甘草的话，它只采取它的一个药性，就是缓和。就是当一个药物的药性是很快速会作用的话，你加一点甘草下去，这个药效就会变成缓慢而持久。那张仲景的这个药方里面啊，如果我们拿他常常的桂枝开三两，芍药开三两之类的，对不对？那要缓住这个药性，甘草要开多少呢？其实只以缓住这个向度来讲的话，其实甘草开到一两就够把其他药拖慢了。但有的时候需要它更缓的时候，可以加更多，比如说甘草干姜汤，要让那个干姜慢慢烧，那就用4两的甘草去焖2两的干姜，这样子。就是说，但是就是说甘草。把这个药性拖慢哦，那简单来讲，就比如说麻黄汤，如果你不放甘草的话，那个麻黄一下子冲上来，你会被嗨得很可怕。怎么讲呢？因为以张仲景的剂量换算到今天来讲哦，我们刚好上一次教中医班的时候，有位同学他是药学系毕业的，我问他说，麻黄素进入人体跟胃酸里面的盐酸起作用，就会形成安非他命嘛？那安非他命不就是所谓的摇头丸，对不对？之类的东西。现在那个丸毒药的市场我有点不熟，他们好像又分成 K 还是 E， 对不对？其实摇头丸是 E 那一边哈，那安非他命是 K 那一边，是不是？这是什么丸毒药的人的黑话，我不太了解。就是兴奋剂嘛，你懂吧？那一张仲景的一帖麻黄汤还是一碗麻黄汤？我那时候问。那个药学系同学说，那样子量的麻黄的麻黄素可以做多少颗那种可以让人变成摇头丸的那种安非他命哦？他说60克，就是一碗麻黄汤里面的麻黄素足以在人体里面形成60颗摇头丸，那嗨都嗨死你，是不是？可是你喝麻黄汤会被他嗨死吗？答案是不会。因为有甘草在那边压住，所以我们中国人，或者是说， 张仲景有一些方，比如说用附子的方哈，那也是要 有时候用到一些甘草来帮忙它。因为呢，如果我们用那个动物实验来讲的话，就是附子这味药它有强心的功能，可是如果你不放甘草只用附子的话，这个已经心衰竭的这个什么青蛙的心脏还是小老鼠的心脏，你只用附子它就会疯狂的跳得很快，然后就死掉。但是如果你加了甘草的话，它那个附子药性就会缓慢而绵长，然后那心脏就会比较有力比较有力，这样慢慢慢慢慢慢的。所以就是以后代来讲的话，一个后代人用甘草，一个是取它缓和药性的力道，另外一个呢，所以后代人呢叫甘草叫做什么，甘草的外号叫国老，听过吗？就是一个朝廷里面的那种三朝元老，那种长满白胡须的那种老人家。那这个国老呢，就是说如果朝廷有什么纷争的话，这老人家总是要出来打圆场的嘛，对不对？所以甘草还有一个药性是要调和其他药的药性，就是说在后代方里面用甘草，就好像说有一些方子里面这些药性好像有点合不来或者有冲突，那甘草可以让他们和好一点，就是不要冲来冲去的啊，这是以后代方的角度来讲。那但是我们如果要讲古代方来讲的话，那张仲景用甘草，有的方剂里面是用炙甘草，有的方剂是用生甘草，就是烤熟的跟没有烤熟的这两种啊。那当然后代的本草书也会讲说，甘草这味药呢，生用是泻火，炙用是补中。可是后代方其实没有很看重甘草补中焦的这个药性，因为后代的人哦，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到后来都有一点那个人参黄芪情节，就是说觉得你虚了的话，第一个想到说哦气虚要用人参要用黄芪，对不对？就不会说你气虚就吃点甘草，你听起来觉得好像很虚，就是超没 feel， 是不是？可是呢？张仲景方里面，像《伤寒论》里面的方，极少是用黄芪。就是张仲景是，如果是拆成《伤寒论》跟《杂病论》来看的话啊，《伤寒论》里面几乎没有用过一次黄芪。然后呢，张仲景，我们后代都说人参很补气，对不对？可是张仲景用到人参的时候，几乎都不是拿来补气。张仲景用人参的时候是拿来补水，就这个人已经有点病得干干的了，张仲景用人参是在补水，不是补气。所以这个观念上面，我觉得古代本草学跟后代本草学差异是非常的大的。那相对来讲呢，张仲景在开药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方子叫做白头翁汤啊，治这个厥阴有热的那个拉肚子或者是阴道感染之类的，那这个白头翁汤，如果张仲景说，如果这个人太虚的话，你就要再加二两甘草下去，那还要加一点阿胶了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栀子豆豉汤，张仲景会说，如果这个人太虚的话，那你就要再加二两甘草下去，炙甘草都是炙甘草啊。所以也就是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张仲景，这说不定有时代背景的问题啊，就张仲景帮人要补气的时候，几乎主力是放在甘草这味药上面的，不是放在人参黄芪上面的。张仲景用黄芪的时候，是觉得你腠理里面有湿气，用黄芪去把那个湿气推出来的时候用黄芪，反而没有那么在补气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仲景方跟后代方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我们要现在就必须要来看一看，就甘草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药性。那刚才它还有一个层面药性，也是后代古代都在用的，就甘草有解毒的药性。那其实甘草单一味甘草来讲的话，你可以说它是这个可以把各种毒药的药性都拖慢一点嘛，因为它的确是像麻黄汤，你喝起来真的不像六十颗药头丸了，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它已经拖得很慢了，对不对？可以让你毒发身亡的时间拖长很久。那这个，不过 像如果同学学了这个汤剂哦，说不定人生在世，总不小心吃错药的时候，像吃错药，如果要把那个吃错的药取消的话，像我们常用的方剂就是什么黑豆甘草汤，就是你去药局或者菜市场啊， 抓一两二两的那个黑豆，我们叫青仁黑豆，就剥开那个仁是绿绿的，青仁黑豆一两二两，然后再放生甘草五钱啊，我就 说的是现在的剂量，然后就用水煮一煮哦，也不用把它煮成绿豆汤红豆汤那么烂的啊，就差不多煮熟就好了。那那个药汤喝下去，甘草把那个药的毒性缓掉，那黑豆有一个很妙的药性，是可以把别的药的药性吸收掉，就是也可以把邪气吸收掉，也可以把药性吸收掉。所以得温病的时候，常常喝吃一点什么黑豆煮的水，你知道，就是那个黑豆的那个药性刚好可以把邪气吸掉。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把那个吃错的汤剂把它解掉啊。所以黑豆甘草汤还是知道一下。那你说甘草的解毒像什么呢？我觉得，因为像《神农本草经》里面啊、哦，讲到有解毒效果的药，说甘草也解毒，葛根也解毒。可是如果我们硬要，我这当然是硬要讲，我觉得其实本草药性哦，还是适合讲童话故事啦，不是很适合讲这个化学成分。但是硬要讲的话，甘草跟葛根的解毒的药性的不一样是，甘草吃下去的反应很像今天西药的类固醇，然后呢，葛根吃下去的生理反应很像今天西药的抗组织胺。所以就是这两路的解毒的那个路数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是鱼虾蟹过敏的话，可能吃葛根比甘草有效。你知道那种皮肤长红点点的那种，吃因为西药是用抗组织胺比较有效的那种。那好，那我们现在要回到甘草的一个主轴药性。其实甘草这味药，但是我们中国要讲童话故事的话，就是说甘草，你知道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中央土的颜色就是甘味，对不对？所以良药一定是甜口的，对不对？因为你吃起来觉得越美味的药，就越是你身体要的。中国人其实是有这种观点，就觉得你知道那些寒冷的药吃起来都是苦的，因为你的身体不要吃那么多冷的东西，耗散的元气这样子。就是所以什么良药苦口这个观点，我不知道今天怎么讲的。其实或者说这个，但是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会觉得说，你喜欢吃的那种东西可能比较是对的。那这个甘草又刚好是药里面比较最甜的那一种药嘛。所以就觉得它是土气特旺的药，所以中国人的童话故事说甘草解毒呢，就会说你想想看，如果有人吃河豚中毒了，就要把那个人埋在泥巴里面，然后泥巴把它毒吸掉，对不对？所以甘草就是土气很旺的药，所以可以解毒。又或者说甘草能够让这个附子的药性不要一下子爆出来，麻黄的药性不要一下子爆出来，而是绵绵长长的发生，那他就会说你看啊，就好像一个炭火，如果你吹的风很快就烧完，你埋在炭灰里面它就会慢慢的烧，放一晚都还不会洗掉。所以就是拿土把这个补药药性盖住，让它慢慢发挥，就是童话故事是这样讲的。但是呢，甘草的这个炙甘草跟生甘草很妙的就是说，它的药性非常非常像我们今天说的类固醇的药性。也就是说，类固醇的药性简单来讲，以今天西药，你说红斑狼疮的患者常常会开类固醇，对不对？那你说开类固醇之后这个人会怎么样？类固醇能够治他红斑狼疮吗？不会的。但是它有一个效果，就是缓，对不对？能够让所有的那个凶狠的那个激烈的战斗整个平下来。所以生甘草特别能够彰显类固醇的这个缓的药性。那当然你说类固醇吃多人会有很多副作用，对不对？像什么运动员如果吃类固醇长肌肉的话，他就会长得很有一点个性会怪掉，还是哪里会怪掉，是不是变月亮脸还怎么样，是不是？那类固醇药剂如果用的多的话，人也会变月亮脸，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生甘草的好处就是，它以这个缓的性质来讲，非常像是类固醇的这个向度的药性，可是它的副作用比类固醇显现的药慢很多。也就是说，同样药效的类固醇跟同样药效的甘草，其实甘草的副作用小比较多，但你也不能狂吃啦，你狂吃到后来还是会月亮脸的。就它是植物成分里面非常接近类固醇的一种东西。可是呢，奇怪的就是哦，甘草，所以你说生甘草可以泻火，你知道人体类固醇超级能够消炎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用了生甘草，你身上的各种发炎就会平息掉。那如果是末梢发炎的话，你就会什么用甘草烧之类，中国人都是以哪一个部位治哪个部位那种观点去想这样子。那是不是要如此我也不敢讲啊。但是生甘草普遍而言就是有泻火的作用，就是把那种发炎的地方都平下来。那可是呢， 我们讲到人体的类固醇，还要讲到另外一个向度啊，就是人体的自己生产的类固醇，其实是人类的那个精力，就是所谓的一个人觉得每天精神很好，就是就是青春有劲儿那种感觉的来源。所以人过了30岁以后，人体自己制造那类固醇的那个能力开始低落了之后，人就开始觉得，哦，人过了30真的不行哦，然后就那种感觉会出来哦，就是那种人虚掉的感觉。那炙甘草刚好就能够补那个感觉，就是整个人因为类固醇不够，所以整个人有那种缺乏活力的感觉。那炙过的甘草，也就是说西药说类固醇就是一种类固醇嘛，对不对？可是类固醇就是说以消炎的向度来讲，也是西药说这个类固醇。另外就类固醇吃了以后人会怎么样，骨架会长得比较大，肌肉会长得比较那个。所以你知道像我们如果长期那种胆固醇摄取不足，就类固醇原料不够的人，我们今天叫什么草食男草食女嘛，对不对？就人细细瘦瘦的，有点虚虚的，就是没有干劲儿，没有野心，没有企图，你知道，就是那种还有没有理性思考。因为类固醇在人体里面还有一个功能是发展那个脑，让人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就是这些的掉掉的那个东西哈。那当然你用类固醇副作用是，你用西药的类固醇来补充这个东西是副作用非常大的，可是如果你是用烤过的这个炙甘草来补的话，几乎没有副作用，就是连生甘草有的那种类固醇副作用，你们月亮脸都快要没有掉了。但你也不能狂吃啦，就每天二两炙甘草这样狂吃，但不能啦。但是在适量而言，我觉得它的的确确是有那个类固醇的那些正面的功能的好的地方，而没有它的缺点。所以这个《神农本草经》里面讲什么甘草能够怎么样，坚筋骨、长肌肉、倍力，看到没？都是那个类固醇正面的那种功用。那如果你以身来讲，什么这个金疮痈解毒，就是那个身体里面那种发炎啊、长化脓啊，这个生甘草也有这个向度的效用。所以这两个炙甘草跟生甘草的功能，我觉得张仲景那个时代说不定真的是中国人民很少吃到肉的时代，所以那样子的因为胆固醇摄取不足，人需要那种阴虚哦，你不要等到那个肾上腺给你去转化了，把转过醇转成类固醇，那没有，不要等转了，就直接吃现成的类固醇算了。你知道胆固醇就是张仲景的世界里面，哦，这个人啊，哦，看起来气很虚啊，这炙甘草就下去，就把那个人补得活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那你说，哦，我长期吃炙甘草补气，是不是也能够补到肾呢？我跟你讲，如果你长期吃炙甘草，你肾会懒掉，对不对？那中医会说什么土克水之类的啊，就是脾胃太强会克到肾之类的。但是呢，在适当适量的原则之下的话，比如说，张仲景里面，像张仲景在治感冒的小建中汤，炙甘草用2两，但是治杂病虚劳的小建中汤，炙甘草用到3两。那个炙甘草用到3两的小建中汤，如果你每天有吃一些，其实你如果去那种会去做运动的人哦，那个肌肉长得是很快的，甚至2年下来骨架都会变得比较宽。所以这个就是那种让一个人精力旺盛有补到的感觉，我觉得甘草还是行。就张仲景非常看重甘草这个所谓补气的效果，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就是还是要重视一下。当然这个甘草炙甘草补气这一块，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不太讲，对不对？我们今天都喜欢讲人参黄芪补气了，但是我们回到古方的世界，我觉得他讲的不是谎话啊，这个也知道一下。那但是呢，最后一句话啊，先不要下课了，对不对？就最后一句话，就是张仲景在桂枝汤里面炙甘草只用2两啊。但张仲景的用甘草的重量的逻辑是有一点混乱的，所以每一个方可能都要个别看，不是说2两一定代表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如果张仲景在一个方剂结构里面真的很需要补这个气的话，甘草是可以放到3两、4两那么多的。那当然像是白头翁汤加味甘草，或者栀子豆豉汤加味甘草，那种打外挂的那就放2两而已，就免得把药性搞乱掉。那小青龙汤本身就是3两甘草啊，炙甘草汤4两甘草。那这个但是呢，在这个2两甘草，就那种不多不少，因为如果你只是要让药性不要很凶， 其实一两就够了，因为麻黄汤就一两就够了。那如果要补气补什么的话，那其实你可以开到三两四两那么多。但这个二两到底意义在哪里呢？就我觉得有一路中医的说法，我觉得相当可以采信。他是说这种二两的甘草的意义哦，是借着这个二两的甘草的这个土气帮其他的药画出地平线。就是说一个方剂里面哦，因为这东西呢，我们虽然这个理论本身有一点点牵强，因为张仲景也用二两甘草补气的时候啊，有一点点牵强，但是如果我们反过去看有一些张仲景的方剂，它可以用甘草却不用甘草的时候，比如说乌梅丸阴阳分裂的时候不用甘草，然后黄芪五物汤不用甘草之类的，那这些用或者是柴胡龙骨牡蛎汤不用甘草，就是你用那些不用甘草的方剂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发现一件事，那个不用甘草的方剂它的药味的那个方向感哦，是随便全身上下这样乱打的，就是哪里有它要打的东西它就打哪里。可是呢你一旦有了甘草的话，这个桂枝芍药什么的、哦、就会认得这边是上面这边是下面，就是其他的药会变成有一个地平线的坐标轴，变得比较有方向感，这个药又有一种这样出去这样回来那个方向感会有。那你相对来讲不用那个甘草的，比如说像乌梅丸就已经阴阳分裂了，对不对？这个东西要它往这边走，那个要它往这边走，就是你知道就是方向是要它上下左右乱走的，那种就不要放甘草。所以就是定出一条中间线的这个逻辑呢，说不定在张仲景的甘草这味药里面啊，放二两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呈现这个也层面的药性。那这桂枝汤怎么煮怎么喝，那就下堂课再继续了哈。